好，现在我们再次进入到阿卡西。现在请每个同学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念三遍 Takru，然后跟着我一块念祈请词：我金一成，以我是我所示之名，以 Takru 的能量为路径，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我愿意全然地敞开自己，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请打开金一成的阿卡西记录。好，现在呢，我们将会去试着去看一看一个前世的一个事件。你可以找一个和你关系很亲近的人，你去看一看在前世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你跟他就是导致了你们这一世是这样子的关系。好，1813说，突然闪现一只小白兔的画面，我妈妈是我上辈子收养的兔子。好，1813，试着把整个故事拿全，看一看当时发生了什么。1813说，又闪现了一群士兵在骑马，骑着马追杀什么人。小兔子受惊，我把它抱起来了。好，非常的好，允许这个故事展开，允许这个故事展开。每个人试着去拿一个完整的故事，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一个什么，完了之后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开始是什么样子的，最后结束是什么样子的。其他同学呢？拿到了吗？小燕说：“几个大人在种一棵树，我们几个很小的孩子围在旁边看。我是一个小女孩，后面跟着一个小男孩，他就是我现在的爸爸。好，非常好，去看一看你跟那个小男孩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然后试着去看一看那个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结局是什么样子的。其他人呢？有分享吗？”1813说，又出现了像玉皇大帝的形象，他在上朝，我则是他的臣子。不过我不知道这个和我收养小白兔有什么关系。抱起小白兔的我是个小孩子，而在朝廷中作为臣子的我已经长大了，而且我上辈子是个男生，在这辈子中，我妈就说她希望我是个男生，因为我喜欢在外面闯。好，继续去拿到整一个故事，去看一下。小白兔当时怎么了？还是说是你看的是另外一世？小燕说她是邻居家的孩子，总有一些好奇、好玩的点子和玩意儿，让我觉得她很有趣。好，然后发生了什么？悠悠说主题是难过，一个女人独自坐在亭子里，没有别人，好像是皇帝的妃子，不受宠，不合群。好。感觉被禁锢在一个不喜欢的环境，好，允许自己去拿到更多的故事，看到更多的场景。悠悠，能不能说我跟我最最要好的朋友曾经是双胞胎的兄弟，来自不错的家庭，有个结婚的画面，但是不是很清晰。好，没关系，允许自己去看到更多，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因为每一次当你再去阿卡西里面去拿到信息的时候，不管是通过任何的方式，不管是去看到、去关注各种细节，试图去拿到更多的一些信息的时候，你是在锻炼你的内在感官。所以呢，这是很好的一次机会。当你不断的去锻炼你的内在感官的话，那么你就会越来越通透。得到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多。好，1813说，小白兔后来 在军营里被人揪着耳朵，有人在小白兔的肚皮上用刀划了几道疤痕，流血了。然后小白兔被鹰扔进火炉里烧死了。我怎么想的那么残忍啊？好，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事件，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事件，事实上都是跟你现在的频率相对应的一些事件。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这个故事对于你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影响？然后当时当小白兔死了，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像说看到一个农家小院，周围有很多油菜花，看到一个小男孩一个人在路上。好，像继续去看一看那个小男孩是谁，然后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然后看一看自己是谁，跟小娜，完了之后跟你想要探索的那个人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然后小燕说：“我们都长大一些了，她在我眼前玩一种亮晶晶的、类似烟花爆竹的东西，伤到了我的左眼，我哭了，大人都来了，一起责备她。好，然后发生了什么呢？”183说看到小白兔被烧死了是无力感，我当时也是军营中的一份子，但是我没有上前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好，那你当时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想法吗？像说我的第一个爱人，我是他姐姐。好的，继续去探索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是要试着去拿到整一个故事。好，其他人有拿到故事吗？其他人有拿到故事吗？悠悠说：“我知道有人迫害我，最后我选择认命，中计就可以死掉，不用活着白受罪。后来死后又后悔，怎么不做任何反抗就白死了？”好，好的。但是悠悠，你在探索你跟别人的关系，所以在你的故事当中，从头到尾我没看到那个人啊。你去看一看，你探索的关系的那个人，在你的那一生，他是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他是皇帝，你是妃子，所以你对他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有什么？什么样子的感觉，或者是你对他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好，现在每个同学都基本上拿到了一个故事，有的故事呢拿得还不是特别的完整，但是没有关系。现在请大家让你那一世的灵魂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去感受一下你那一世。是什么样子，穿着什么样子的衣服，尽可能多的去关注一些细节，去感知一些细节，这对于提高你们的内在感官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是要说我在给他打水，帮他洗手和擦汗。我们的年纪都不大，感觉他只有六七岁，整个画面是我在非常照顾他。然后小燕说他和我的距离远了。他不再给我展示他的宝贝了，我们也很少一起玩了，感觉内心很遗憾。好的，那现在每个人，让你前世的、那一世的灵魂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穿着什么样子的衣服，甚至你可以感知一下他长得是什么样子，他带有什么样子的情绪，那么从各个细节去感知。好，感知到的同学可以再分享一下。小燕说：“蘑菇头，大鼻头，脸圆圆的，长相可亲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好，再去看看更多的一些细节。是要说她的眼睛很大很瘦，穿的衣服是农家女孩的衣服，眼神很平静。好，然后1813说，当时在军营里虐待小兔子的人比较多。我处于弱势，待在原地无能为力。我穿着像兵马俑一样的盔甲，脸上被烟熏过，黑黑的，眼睛很黑很圆， 严重含着泪水，然后眼睛含着泪水。小燕说：“他中等胖瘦，比我高，和我年纪相近。小燕说头发不多，梳长辫子。悠悠说我穿着唐朝的那种裙子，白色和玫红色相间，很漂亮，招人嫉妒的那种。别人都说我是狐狸精，献媚。好，那看到了这个灵魂的同学。”那么现在你可以开始跟他交谈，你可以去问问他，他那一世是想要体验什么，然后他那一世对于你这一世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能不能说像白面书生包包脸，脾气很好，好，非常好。那么你们开始跟他交谈，去看一看他那一世是想要体验什么，然后他那一世给你。今生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好，1813说我现在在打冷战，你去感受一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情绪让你在打冷战。然后是要说无条件的爱，好，去跟他们去沟通，去问他们，他们想要体验什么？他们那一生对于你这一生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还是像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想要？他那一世是想要体验无条件的爱，对吗？那么你可以继续跟他聊一聊，说他的那一生的整一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可以去补充一下你之前没有拿到的细节，然后去问一下他的那一生的故事给你今生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再说我喜欢我弟弟，我要照顾他，一直照顾他。好。悠悠说想体验优越感，被认同。好，那么去看一看他的那一生，对你今生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小燕说她那一世体验了缺乏表达而中断的友情的遗憾。我这一世也有类似的体验，本来很熟悉的玩伴，后来变得陌生如路人。好，那么他那。你还是要再继续去深挖一下，他那一世给你这一世，除了带来类似的体验之外，还有什么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吗？1813说上辈子的我没有站出来，眼睁睁的看着小白兔被虐待，这辈子的我要完成的功课就是要勇敢的坚持自己。好，那么1813你同样也要看到，上辈子你妈是小白兔。完了之后呢，你没有站出来去保护他，那么你跟他在那一世的关系，给你们今生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像说姐姐一直是就一个人全力帮助他弟弟，好，那么也去看一看对你的今生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是啊。他弟弟觉得承受不了姐姐这种付出。怪不得我这么爱他，还是分手了。好，接着再去往深里再去看一下，还造成了其他的影响吗？他想问一下，像你在扮演一个姐姐的角色，并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你没有问过他对于伴侣的需求，或许别个要的是妹妹。好，都拿到答案了吗？那么现在请，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看到的那一世是角色的样子，那么现在请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们面前。当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形态变成了光，或者天使，或者其他的形态。所以当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时候，你就可以要求他对来自于他那一世对你造成的伤害和业力进行清理和疗愈。那么，当他开始了，你就会有感觉。当你感受到疗愈的能量时，指引自己全然的去敞开，接受清理和疗愈的能量，并用呼吸配合他的疗愈，吸气，吸进疗愈的能量，呼气，呼出所有的负面能量。然后要记得，大家不要把 那一世的灵魂拉到自己面前之后，就立马要求他为你疗愈，一定要让他以爱和光的本质出现的时候，才可以进行疗愈。现在他们的那个形象都变了吗？疗愈开始了吗？好，有同学分享吗？好，小燕出现了一些怪异的形象，我就终止了疗愈。出现了什么样子的怪异形象？你描述一下。好，如果对方的形象不太稳定的话，那么说明对方有一些东西他还没有放下，他还没有完全的脱离于角色，所以这个时候请阿卡西记录先为对方进行疗愈，请阿卡西记录先为对方进行疗愈，然后当他完全的去脱离了角色。那么，然后你再继续让他为你进行疗愈。其他人呢？其他人现在开始疗愈了吗？好，小燕去关注一下他的形象，后面有很多很多人。去关注一下那很多很多人是什么，是谁？好，1813说我现在很困，一闭上眼就可以想象出光和爱。暖暖的感觉，好，配合呼吸去接受这种疗愈。虽说感觉不在一个空间里，我们各自流泪，他挥手走了。然后我左边肋骨的疼痛现在没有了，好，非常好。好，你去问问他，他后面为什么会有很多很多人？小燕，好，已经完成疗愈的同学，那么当疗愈已经完成了之后。你可以接下来去问他，你是愿意不带任何业力、任何伤痛的与我合一，还是愿意继续自己的旅程？那么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记得尊重他的回答，因为他的回答一定是基于对你们双方的至高利益的。如果他愿意离开，那么你就将爱和祝福集中在你的心轮，送他离开。如果他愿意和你合一，全然的去敞开自己，请他以光的形式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那么这样呢，你就收回了一个灵魂碎片了。那么在收回灵魂碎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如果他愿意跟你合一的话，记得一定不要勉强，一定不要勉强。如果他愿意跟你合一的话，那就说明你们还有一些共同的课题可以一起去完成。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呢，那说明你们已经没有什么交叉的地方了，那么他就会继续自己的一个旅程，所以不要去勉强。然后，如果当他跟你合一了之后呢，你可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去感觉到，他的力量会慢慢的、慢慢的注入到你，就是跟你之内。然后呢，你会慢慢的去感觉到自己的内心会越来越强大。好，那么小燕继续让阿卡西为他清理和疗愈，疗愈掉那些所有的一些业力，直到他完全的就是一个人。他的形象是你这一世的一个高中同学。好，那么你继续去探索一下，在这个点上面继续去探索一下。其他人有送走或者是有合一的吗？好，1813说被虐待的小兔子和我合一了，而穿着盔甲的自己流着眼泪走开了。啊，小燕说业力大部分来自于男女之情。好的。那么继续去疗愈这一块，悠悠说还在清理，好，花点时间把它处理完。是要说之前疗愈时他就走了，我谢谢了他，也说了我爱他。好的，那么这一段呢就已经完成了，是吧？1813，我还蛮担心那个穿盔甲流着眼泪的上辈子的自己，他走开了要去哪里呢？不用担心他，不用担心他。小燕说：“好像是很多的男性喜欢而不得受到的伤害。”那跟你 这一世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吗？小燕。小燕说：“我这一世身边男士变得很少很少，感情变得简单。好的，那么继续去为他进行清理和疗愈，然后他完成了之后，再让他帮你来消除来自于他那一世的影响。好，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就是没有完成的同学继续去完成。”但是我们去来总结一下，就是当你读到哪一世，对你今生的影响非常大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去看一看那一世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故事，然后尽可能的去拿到一个完整的故事，开始结束所有的角色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么最后是什么样子的情况。然后呢，当你觉得已经拿得差不多了，你就可以请你那一世的灵魂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他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呢，肯定是以角色的形象去出现的。你可以尽可能的去关注一些细节，比如说他长得什么样子啊，眼睛是什么样子的，鼻子是什么样子，嘴巴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在注意这些细节的过程当中，你都在不断的去锻炼你的内在感官。然后，你可以跟他去，当他出现了之后，你可以跟他去沟通，去看一看他那是整一个故事发生的是什么样子，再听他讲，看看你有没有遗漏的地方。然后你再去看，问一问他，他那一世是想要体验什么？而他那一世的体验，给你今生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当你已经完全的去了解这些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请求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你有可能会发现他的形态变成了光，或者天使，或者其他的形态。那么肯定是不同于之前出现的那个角色的样子。那么当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可以要求他对于来自于他那一世对你今生造成的伤害和业力进行清理和疗愈。当他开始了，你会有感觉。当你感受到这种疗愈的能量的时候，你要指引自己全然的去敞开，接受这种清理和疗愈的能量，并用呼吸配合它的疗愈，然后每一次的吸气，吸进疗愈的能量，呼气，呼出所有的负面能量。那么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把那一世一拉到面前就立马要求他为你疗愈，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还在角色的那个范围之内，所以他没有办法可以帮到你什么，所以一定要让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他已经脱离了他那一世的角色，这个时候疗愈才有可能会发生。那么就像刚才碰到的情况，他有可能就是在疗愈的过程当中，他的形象并不是特别的稳定，那么你就要意识到，事实上他还有一些东西他没有去放开。他还有一部分受困于角色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呢，请阿卡西记录帮助他去先做一个清理和疗愈，然后之后呢，在完成了之后，再让他回头帮你做。那么等所有的疗愈全部都完成了之后，那么你可以去问他，你是愿意不带任何业力、任何伤痛的与我合一，还是愿意继续自己的旅程？那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记得尊重他的回答，因为他的回答一定是基于对你们双方的至高利益的。如果他愿意离开，那么你可以将爱和祝福集中在心轮送他离开。如果他愿意和你合一，那么你就全然的去敞开自己，邀请他以光的形式进入到你的身体。那么这样你就收回了一个灵魂碎片了。好，那么。没有完成的同学，继续按照这些步骤继续去完成。那么我们阿卡西 一阶的课程呢，今天就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下周五开始，我们会上到二阶的课程。那么在二阶的课程里面，我们不但会去讲怎么帮别人去读阿卡西，怎么去帮别人做疗愈，也会讲到一些能量疗愈、能量体手术、关系疗愈以及相应的一些市面上其他在用的一些疗愈方法。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会知道说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做显化，以及事物运作的一个本质。你可以完全的去看到自己为自己在编写什么样子的剧本，自己是怎么样在无意识当中用各种概念去构建了你现在所有的一些生活，及到怎么样去处理和看待你和周围人或者说是周边发生。好，那么二阶的课程在下周五。如果需要那个上二阶的同学，请跟我联系。那么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课程就上到这里。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我们回到微信群学员群里面继续去互动。非常感谢大家，晚安。